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李东林，今天我要与你分享一首诗，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人生的7个阶段。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他的表演可以分为7个时期。最初是婴孩，在保姆的怀中啼哭呕吐，然后是背着书包满脸红光的学童，像蜗牛一样慢腾腾地驮着脚步，不情愿地呜咽着上学堂。然后是情人，像炉灶一样叹着气，写了一首悲哀的诗歌，拥着他恋人的眉毛。然后是一个军人，满口发着古怪的誓，胡须长得像豹子一样，爱惜着名誉，动不动就要打架，在炮口上寻求着泡沫一样的荣名。然后是法官，胖胖圆圆的肚子塞满了烟机，凛然的眼光，整洁的胡须，满嘴都是格言和老生常谈。他这样扮了他的一个角色，第六个时期变成了精瘦的趴着拖鞋的笼中老叟，鼻子上架着眼镜，腰边悬着钱袋，他那年轻时候节省下来的长袜子套在他瘪皱的小腿上显得宽大异常，他那朗朗的男子的口音又变成了孩子似的尖声，像是吹着风笛和哨子，终结着这段古怪的多事的历史的最后一场，是孩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口味，没有一切。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咦呀，快看我新买的运动鞋。好看吗？ 好看。 我就要穿上这个到小区里去跑步去。 对了，我告诉你，我们小区后面有一条路。 一条路？ 那条路上面有很多鹅卵石。 对啊，我知道，穿过花园的石子小路吗？ 对， 那是我们幸福小区很有名的美丽的石子小路呀。 光着脚在上面走一走跑一跑，感觉怎么样？就像按摩一样，试试吧。 光着脚在上面走一走跑一跑。 我每天都经过那儿。 可是你是兔子呀， 感觉舒服极了。 可是你的脚上有毛呀。 你可以沾点毛啊。 我在脚上沾毛吗？ 不用，你本来的腿毛就很多呀。 我腿上没有毛，我的腿很光滑，上面没有毛。 好吧。不管怎么说，下去试试。 哎呀，我穿上我新买的运动鞋啊，等一下。不错不错，踩在狮子路上感觉很不错啊。 前面有只小蚂蚁。去。快走快走 快走快 走快走， 不要受伤哦。 巨人要跑步了，快走快走。 兔子，我们一起跑吧。踩在狮子小路上感觉真是非常不错哟。 哎呀， 怎么了？ 什么东西那么硌我？哎呀 谁在狮子小路上弄了碎玻璃 啊？天哪，怎么会这么坏？ 你的脚没有受伤吧？ 没有，幸亏我的脚上的毛比较厚比较多。 这要是有一个人光着脚踩在这个十字小路上踩到了碎玻璃会怎么样呢？ 不敢想象。怎么了？ 我的脚好疼。 难道你被扎着了？ 快扶我坐下，快扶我坐下。我鞋上怎么有根钉子？ 天哪，这是谁干的？ 钉子好像扎透了。 所以说， 快帮我拔下来。 难道你的屁股没事吗？ 谁在椅子上扔了碎玻璃？ 天哪，今天怎么了？ 今天怎么了？肯定是那些调皮的你的兔子朋友们的恶作剧。 为什么说一定是兔子呢？ 也可能是那些调皮的小孩子的恶作剧。 好吧。记住了，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干。 以后要把路上的碎玻璃钉子都扫干净。快带我去医院吧。 走吧，蹦着去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李健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故事中国图画书青铜狗。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山村里，生活着一对亲兄弟，哥哥和弟弟。 他们俩相依为命，虽然很穷，可是却过着快乐的生活。有一天，哥哥想在院子里挖一口菜窖，就是在地上挖个好深好深的大洞，然后把菜存在里面。他挖呀挖，挖出了很多土。当他挖到像腰那么深的时候，突然听到当啷一声，锄头碰上了什么硬东西。哥哥弯下腰扒拉开泥土一看，哎呦，泥地里露出了一截狗脑袋，这是一只青铜做的狗，青铜狗上雕着漂亮的纹路，样子就像一只活的狗一样好看。哥哥赶忙叫了弟弟来， 嘿，快看快看，我挖到什么了。 弟弟又惊又喜， 哥哥，我听别人说像这样的青铜狗拿到京城能换很多钱呢。 于是兄弟俩高兴地把青铜狗搬进他们住的破茅屋里，放在桌子上。他们呀对着青铜狗合计起以后的日子来。 等我们把青铜狗卖了换了钱，我们要盖三间新房子。 对对对，哥哥，我们还要买很多好吃的东西。 对对对，弟弟，我们还要做几件新衣服。 哥哥，咱们还得买两头壮实的耕牛帮咱们耕地。 哥哥和弟弟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正起劲儿呢， 可是忽然眼前桌子上的青铜狗越变越大了， 它甩着尾巴活了过来，张开巨大的嘴，啊呼一口咬住了哥哥。 青铜狗啊，一口把哥哥吞到了肚子里，只把哥哥的帽子丢到了一边。 弟弟着急了，一把抓起桌子上的油灯砸向青铜狗，咔！油灯砸在青铜狗的脑袋上了。趁青铜狗还没回过神儿来，弟弟就用绳子拴住了青铜狗的脖子，把它拴在了门外的树上。弟弟着急救出哥哥，他找来铁锤，用锤子砸向青铜狗的脑袋。 可就在锤子落下去的时候，青铜狗突然开口说话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青铜狗一张嘴，朝兄弟俩的破茅屋吐出了一圈烟雾，烟雾围着茅屋一转，茅屋一眨眼就变成了三间漂亮的新房子。青铜狗说， 只要你肯放过我，这三间新房子就送给你了。 可弟弟还是握紧了锤子， 不行，没有新房子，我们兄弟俩住破茅屋一样觉得很幸福， 可是没有了哥哥，我会很孤单很冷清的。快把哥哥还给我。 青铜狗又张开嘴，朝着桌子吐出了一圈烟雾，很快桌子上就摆满了精美的糕点，还有几身新衣服。青铜狗说， 我只要你肯放过我，这些糕点和新衣服我就都送给你了。 弟弟手里还拿着那把锤子， 不行，没有糕点，没有新衣服，我们兄弟俩省吃俭用一样过得很开心，可是没有哥哥就会很孤单很冷清，你快把哥哥还给我。 青铜狗又一次张开嘴，朝着院子里吐出了一圈烟雾，两头大耕牛 大摇大摆地从烟雾里走了出来。 咩咩， 耕牛那么强壮，青铜狗说， 只要你肯放过我，这两头耕牛就给你了。 可是弟弟呀，却仍然举着锤子说， 不行，没有耕牛，我们兄弟俩多出点力气一样能把地给种好，可是没有哥哥就会很孤单很冷清。青铜狗，你快把哥哥还给我。 这回青铜狗没办法，只好点了点头说， 好吧，你们俩兄弟感情这么深，我又怎么忍心再把你们分开呢。 说完他一张嘴，哥哥的一只胳膊从青铜狗嘴里伸了出来。弟弟赶紧帮忙拉着胳膊，小心翼翼地把哥哥从狗嘴里救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咔啦咔啦咔啦，青铜狗身上的青铜裂了缝，它突然用力地抖动身体，身上的青铜碎片噼里啪啦掉在了地上。一眨眼，青铜狗就变成了一只真正的狗。青铜狗看着抱头痛哭的两兄弟说， 我一直在寻找有情有义的主人，今天终于找到了你们这一对很善良很有情义的兄弟。 青铜狗把房子、点心和衣服还有耕牛都送给了兄弟俩。从此啊，青铜狗也留在了兄弟俩的身边，和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就要到小熊姐姐的生日了，让我想想给她准备什么礼物呢。 哎呀天哪，马上就要到我的生日了，我在想唐尔多会给我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呢。 啊，有了有了，我一定要给她一个惊喜。 我想啊，她肯定会给我一个惊喜。 趁她还没下班回家，我要把家里布置一下。 待会儿我下班回家，说不定我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布置。 嗯，她过去经常说，你的臭袜子为什么还没洗，我今天就把我床底下所有的臭袜子都给洗了它。哈哈哈哈，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嗯，哎，还有一会儿他就回到了，让我赶紧刷刷刷刷。哦，哎呀，家里的阳台晾不完了怎么办呢？有啦，厨房的油烟机上面。哈哈，对，在这儿一开抽烟机，我的袜子的水分就可以被吸掉了。哦，对，还有客厅的吊灯，啊，上面再挂两个。哦，还有他的床头，这样晾开了就会干得特别的快。 哎呀，终于到家了，终于到家了！也不知道唐尔多今天给我把房间布置成什么样了，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呢？ 哎呀，黑 咚。 他这么快就回来了？哎，谁呀？ 唐尔多，是我。 你那么快就回来了？请稍微等我一会儿啊。 啊，好的。 剩下的这几只袜子怎么办？ 他肯定是在家里给我布置一个惊喜呢。 完了，还有几只袜子没洗呀？我的天哪，那得放到什么地 方？这么长时间，还不给我开门？ 有了。放在他的床底。 唐尔多，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检查我的床底了。 唐尔多，当当当，我回来了。 祝你生日快乐。 哇，电视机上摆了两只袜子。 是的是的， 还是湿的。 还滴着水呢。 我拿进厕所再拧干一下，出来。咦，好了， 这个嘛，让我坐在沙发上。哎呀，沙发上怎么这么湿啊？怎么沙发上铺满了袜子？ 哎，是的，因为过去你经常说那个我不洗袜子，所以。 天哪！阳台上黑乎乎的一片是什么？ 袜子， 还滴着水， 滴答滴答，我的袜子。 胖大哥，你今天倒是挺勤快的嘛， 是 把你的袜子给洗了哈。 我决定，你生日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因为我爱干净了。 说不定他在厨房给我准备了我最喜欢吃的冰淇淋，我进去看。厨房里为什么放了这么多袜子啊？ 因为阳台不够地方了。 唐二多，我现在需要平静一下，我回我屋里稍微躺一会儿啊。砰！还是回到自己的屋里。我刚才受了惊吓，看到了这么多臭袜子。稍等。屋里怎么那么多苍蝇？怎么那么臭啊？我的床底下是什么？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为了鼓励呱呱主动劳动，呱呱的妈妈制定了一个家务工资表，上面清楚地写了呱呱擦桌子、扫地、洗碗等等的价钱。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勤劳的儿子。几天下来，连呱呱的爸爸都羡慕孩子了。吃饭的时候，呱呱的爸爸就跟呱呱的妈妈说：“媳妇儿啊，我干的家务能不能也给点工资啊？”结果没想到的是，得到了呱呱妈妈的一个白眼儿。晚上，呱呱偷偷地找到了爸爸，他对爸爸是这样事儿说的：“ 爸爸，你可以给我打工啊，干完活的钱咱俩对半分。” 呱呱从小就喜欢问这问那的，拥有一颗好奇心，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了。但是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对一些事情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让呱呱非常的纠结。就像有一天，呱呱突然想起来了一个问题，他就问爸爸说：“ 爸爸，人类是怎么出现的？” 爸爸回答：“哎呦，这怎么跟你说呢？这先从一个小细胞分成了几个小细胞，它越来越多，后来变成了鱼，再然后就有了人类。” 后来呱呱问妈妈同样的问题，妈妈说：“啊，人类呀，其实是很多年以前从猴子进化而来的。”弄得呱呱都不明白了，人到底是鱼进化来的呢，还是猴子进化来的呢？于是呱呱转向了爸爸，他再次向爸爸提出了问题：“ 爸爸，为什么你对我说人是从一个小细胞变成鱼，而妈妈说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过来的？” 爸爸说：“这个非常简单啊，我告诉你，就是我家这边的历史啊，而你妈说的是她那边的。”“ 哦，那我懂了，也就是说你是鱼变的，妈妈是猴子变的。”你们真好笑，一个猴抓住了一条鱼，他们结婚了，生下了我。这么算来，我岂不是成了美猴鱼？哎呀，算了吧，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是美猴鱼，我不是人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